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29集《幸运团子》。回到房里，展昭将包袱往桌上一放，小四子一伸手，不过他手短够不着，幸好白玉堂一直注视着他的行动，伸手一挡。同时桌上的油灯突然倒了下来，白玉堂接了个正着，将油灯放好，不然展昭的衣服估计就要被烧着了。展昭战战兢兢走到床边，准备放下床帘抖一抖灰，但是还没碰到床帘，小四子一拽他衣摆，展昭赶紧停住手，就见一只黑乎乎的大蜘蛛从帘子的褶子里爬了出来，落到地上，跟进来的小五一掌给拍了出去。展昭下意识按住抽动的嘴角，走过去开柜门准备放衣服，就在他开门的一刹那，小四子往旁边一拽他，展昭赶紧一闪身，就听到哗啦一声，柜门一松，里头像塌方似的落出一大堆书。展昭蹲下看了看，都是他爹的书，可能是书房放不下放他这儿了。有两个小厮进来将书籍什么的都清了出去，丫鬟用鸡毛掸子一顿打扫，又擦了衣柜，然后就要帮展昭放衣服。展昭还挺不好意思的， 哎呦，我来我来。 只是展昭刚走到柜子前，小四子又一拽他，展昭赶紧后退了一步，就听到咣啷一声，原来有人在柜子顶上放了一个辟邪的瓷佛像，这一下可好，摔了个粉碎。丫鬟赶紧去拿扫帚，展昭惊骇地张大了嘴。白玉堂摸着下巴在一旁看着，门口众人面面相觑，此时他们不知道是该感慨展昭的倒霉，还是该感慨小四子的走运，或者说是他先人一步的预测危险的能力。 哎呀，这会儿就这么厉害了，那以前银妖王是什么样子的？ 公孙警惕地看着四周围，示意大家不要表现得太明显，这就是运气，跟预测未来什么的没关系。终于忙完了，到了该洗澡和睡觉的时候了。展昭颓丧地坐在床边，小四子帮他折完一件衣服后看看他。 妈妈，我回去睡觉了。 那我晚上会不会睡到一半被塌下来的床板压死了什么的？ 不会了，没事了。 小四子笑眯眯地伸手，展昭把他抱起来。小四子搂着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又蹭了他两下，然后下床跑去外边了。公孙抱着小四子望了望门里，觉得要不要把小四子留下跟展昭一起睡一晚，省得他晚上出什么意外。不过小四子很笃定地说没事了，于是公孙和赵普也带着儿子回去了。 你是怎么知道柜子里有书，会有东西砸下来什么的？ 小四子摸着下巴上软乎乎的肉摇头，似乎也很不解，就是觉得会有危险，而且危险大概是来自哪个方向的。于是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拽住展昭了。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真不知道这能力是福还是祸。展昭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后突然闪到一旁看屋顶，白玉堂就在旁边整理衣服呢，哭笑不得的看着某只一惊一乍的猫。展昭仰脸看了好一会儿，房梁上没东西砸下来，他又去屏风后边倒上水，浴桶也没漏水。张护卫泡了个澡出来，穿好衣服到了床上躺下，也没发现任何不妥。最后他伸手摸了摸床沿，摸到一个什么硬邦邦的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是一锭银子。 你的银子？ 白玉堂正洗好了澡，边擦头发边出来。 什么？ 展昭瞄了一眼白玉堂放在床头柜的钱袋，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银子，忽然想起来，可能是小时候谁给他的零花钱，后来掉床缝里了，他也没发现。展昭舒舒服服地躺下， 挪了挪枕头，觉得还挺舒服，又蹭了两下，展昭觉得枕头里貌似也有什么东西，伸手摸出来是一个红包。展昭一下想起来了，貌似是有一年在这里过年阴侯给他的压岁钱。展昭笑眯眯对白玉堂眨了眨眼， 嘿，转运了。 白玉堂欣然点头，躺下倒是也松了口气。 看来霉运乌鸦屎再衰再倒霉，也抵不过小四子那只幸运团子的威力大呀。 展昭了却一桩心事，安然躺下，睡了一会儿还起了几回床，无论是去骚扰一下阴侯，还是去院子里挖出以前埋的酒和白玉堂喝了一杯，还是去对门宵夜店吃碗热干面，非但没倒霉，还分外幸运。比如他骚扰阴侯的时候，发现阴侯房里有自己小时候藏起来的一块玉佩，和酒坛子一起埋下去的还有两罐子铜钱，另外吃热干面的时候吃到了双黄蛋。总之展护卫后半夜从白玉堂身上爬过去，躺下顺便搂住耗子的胳膊时心情爆好。 真的转运了。 展昭边说边蹭了白玉堂两下，白玉堂哪儿还睡得着，就看着展昭，展昭又蹭了他两下。 分点好运给你。 他话没说完，突然就听到外边传来了一阵惨叫。展昭和白玉堂活的坐了起来，这叫声是从宅子外面传来的，应该还挺远，是女人的惨叫声。两人披着衣服出门，就见守夜的衙役和影卫们都出来了，连包大人也惊醒啊！ 出了什么事儿？ 这时紫影从房顶上落下来了， 叫声是从前面一间叫林春木屋的小楼里传出来的。 林春木楼是家具铺子，老板汪林春是这一带最好的木匠，他小楼里面专卖小姐们用的梳妆柜，还有梳妆盒、镜子什么的。 众人都往林春木楼赶，刚到门口就见小楼门口一个满身是伤的年轻人正在哭。 师娘把师傅赶死了，然后师娘追着要砍我的时候从楼上跌下来摔死了。 小叶， 展大哥，师娘叫厉鬼附体了，好可怕。 那个叫小叶的孩子看到展昭之后就放声大哭，公孙给他处理伤口。小叶全名叶泉，是汪林春的徒弟，一直跟夫妻俩一起住。展昭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汪林春夫妇没子嗣，父亲开米行的叶家就过继了个儿子给他们，也当个学徒学手艺，日后继承这木楼，一家人一直相处得很好。展昭在外面安慰小叶，白玉堂和赵普好奇地走进了那间小楼，就见楼梯下边躺着一个摔断了脖子的女人，她双目暴突，十分凶恶，衣衫凌乱，胸前和手上包括脸上都是溅上去的血迹，手边一把血淋淋的刀，样子扭曲狰狞。白玉堂不自觉地想到了那位知府家的原配夫人，似乎也是这种表情，厉鬼一样。 嚯，又疯了一个， 觉不觉得有些诡异啊？ 白玉堂看了看周围，赵普点了点头，也看周围。 这地方怎么摆成这样？好人住久了都得发疯啊。 这时展昭也走了进来，一进门就被什么东西晃得一闪身，再看周围，就见整个宽敞的大厅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梳妆柜，梳妆柜上都安着镜子，有铜镜也有琉璃镜。只是这黑灯瞎火的，镜面反着月光有些白，然后各个镜子上都照出了众人的身影，有些扭曲也有些怪异。 这几面镜子怎么那么奇怪？ 跟在后头进来的公孙皱了皱眉，身后影卫们点了灯，房间里亮堂起来后，那种诡异的感觉也减少了些。展昭退后一步，又走上前几步，也忍不住发牢骚。 哎呀， 这汪灵春这梳妆镜是怎么做的呀？镜子什么材质呀，歪歪扭扭的。 展大人，这是最近最好卖的镜子。 这时常州府一个跟来的衙役过来解释，那衙役说着搬来了一把凳子放在梳妆镜前面。 你坐下看看。 嗯。 展昭走到桌边坐下，正对着镜子一看，惊了一跳。 哇，好清楚啊。 是吗？不清楚啊，脸都是扭的，有点吓人倒是真的。 哎，你坐下看。 展昭站起来让他，公孙坐下一看也感叹。嗯， 真清楚啊。 其他人也都过来试，原来这镜子必须要就近了照，而且最好是坐着正对镜子，那简直清楚到连脸上的汗毛都能看到。 嗯，原来老子长这样啊。 赵普拖着下巴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，仔细看自己那两只眼睛颜色不同的眼珠子。 嚯，还是挺明显的嘛。 这时小叶也走了进来，他身上虽然有伤但都不重，只是些划伤。公孙给他敷了药膏，等一会儿包大人过来详细问他经过。 小叶，这镜怎么这么清楚啊？ 啊，这个是灰骨镜。 灰骨镜。 这会儿庞玉和包衍也跑进来了。 什么叫灰骨镜啊？ 庞玉走到镜子前面坐下看了看，也赞叹。 哎呀，真清楚啊，给我大妈二妈三妈四妈五妈六妈七妈还有姐姐弄几个回去。 众人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庞玉这是有多少个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